普羅政治民生起義。My Radio 2014，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大家好，今日我哋好榮幸就揾到蔡子強先生，香港中文大學政政系嘅高級講師蔡子強先生。咁就住有關啱啱之前阿梁太喺呢一個即係接受電視訪問嘅時候就係批評佢喺7月3日啊，咁喺明報寫過一篇文章。咁文章個題就係如果是你的子女（括號政客版）。咁就批評蔡子強先生佢裡面文章嘅內容啦，咁相信好多聽眾都知道其實大概批評嘅內容係啲乜嘢㗎啦，咁我哋而家電話旁邊就蔡子強就喺我哋電話旁邊嘅 ，hello， 哦，大家好 ，hello 蔡先生，喂，咁啱啱今日就喺呢一個7月7日啦，咁其實即係都隔咗幾日㗎啦，咁即係你大家收到呢個消息嘅時候，咁我想問一問你響即係電視又或者其實你點樣係即係嗰一刻得知道阿梁太特首夫人佢喺個電視上面咁高調咁批評你呢一個事情？ 我估當晚即刻有啲記者打電話俾我，話俾我聽有呢件事啦咁樣，咁我即刻就打開咗有線電視睇嗰、那個新聞，咁亦都見到嗰段直播啦咁樣。咁啊，所以大概系咁样知道咯，系一啲记者嘅通知，然后我睇翻电视 吓、啊。你即嗰当晚就有啲嘅记者就即刻揾你，就系问一问嗰个情况，就系、是、可能其实记者或者你自己，你听到呢个消息嘅时候，你都有啲愕然，会唔会咧？ 当然我有啲意料之外啦，我冇谂过即系对方嘅反应咁大啦，咁所以我有少意料之外吓。成、篇文咧，我系基于即系信报网站一个相当详细。白紙黑字嘅記錄，然後咧講梁振英嘅女就認為成件事係一個即係公關 show， 咁呢個係佢個女喺嗰個對話記錄入面自己嘅睇法，係佢主動提出嘅，亦都唔係記者問佢，然後將個説話擺喺佢口入面。咁所以咧即係我自己篇文亦都係建基於梁太嘅女呢一個評語之後去寫個評論，然後去講成件事件嘅本質。咁正如篇文入面提到啦，就係、我所有佢關於家事嗰部分，我係完全冇提㗎啦，即係包括咗個女對， 即係因咩事去割脈啊，諸如此類嗰啲都冇提到啦，其實 嗰啲我完全唔提，我尊重係佢家事。咁但有一樣嘢，我覺得唔係家事嚟嘅，嗰樣嘢就係話，如果佢女話呢一個係公關 show， 咁跟住係 manipulate， 即係話佢自己係被操控， 被操控嘅， 去呢個公園。拍嗰個照片，咁然後即係如果佢個女都係咁睇嘅話，我又覺得即係喺呢一部分，當你嘗試係當公關 show， 然後將個照片俾呢個媒體嗰陣時咧，就變咗應一件即係同公眾利益有關嘅政治事件啦。 係 喺咁嘅情況嘅之下，我覺得我只係評論呢部分。所以 咁，但係其實當梁太去話你，即係當佢係知道你喺大學講師，佢不禁倒抽一口涼氣。我實在為莘莘學子有一位這樣嘅所謂老師 ，OK， 用一隻手指喺度彈下彈下，咁樣覺得擔憂咧。咁你有冇諗過其實佢即係呢一個嗰、那個嘅評論，你點樣去睇，點樣回應佢呢個咁嘅講法咧？ 佢對我的觀感其實唔係太重要嘅，即係有時候我覺得即係譬如我嘅學生啊，我嘅同事啊，我自己學系啊，對我嘅評價我諗自有公論。至於佢對我嘅觀感，雖然佢係特首夫人，但係我相信對我嚟講唔係太重要。 係，咁但係佢呢一個講法咧，我諗其實即係喺會唔會其實真係構成咗，譬如喺你學校啊，又或者你個同事之間，其實都叫你即係盡量唔好咁尖鋭啦，依家咁樣嗰啲有冇啲咁樣嘅講法咧？其實 我今日翻工咯，基本上啲同事都係對我一個支持嘅態度嘅。咁同埋過去兩日啦，我收到不少學生俾我嘅 WhatsApps 啊或者電郵啊，基本上邊都係鼓勵同肯定嘅態度。咁我相信呢一類對我嚟講係。比較重要，即可能比起一個特首夫人對我的睇法更加重要。咁我自己學系一個其實幾開放的學系，大家都知道，即係我哋系入面嘅時事評論員都唔少，除咗我之外，仲有馬學啊等等咁。 咁我諗從來都冇人同我哋講邊啲應該講，邊啲唔應該講，邊啲會得罪人，邊啲要小心。 咪點解我會問呢個問題呢？因為其實即係呢個係幾個關鍵嘅，即係你見到其實喺梁振英上台之後啦，其實無論喺即係新聞界啊，喺學術界啊，又或者其實響好多啲嘅即係其實唔同嘅即係監察政府嗰個表現啊，又或者批評政府嘅機構咧，身邊特別係新聞界啦，咁其實都會係即係面對住一個即係所謂嘅受到輿論上嘅打壓，甚至係去到有一個即係類近於白色恐怖嘅情況。咁所以其實好多人擔心咧，即係而家係去到一個嘅情況就係話其實。無論學者其實是針對住一些公共事務的批評，但是竟然是特首夫人可以這樣用這種高調的姿態去作出批評的話，那其實這個在公眾上面你會覺得的就是會不會造成一些就是現在在香港已經是面臨白色恐怖的陰霾影響底下，那你會不會覺得其實大眾又或者其實現在香港那個輿論情況呢，就著這些事件來反映，你覺得怎樣看呢？ 我想我能夠理解和都多謝大家的關心和這個擔心，但是我剛才提到如果以中大為例，如果以正正系為例，我們其實裡面有一個比較 liberal， 即是比較一個即自由開放的，其實基本上面我入了中大應該十年了，即是啱啱今年十年，咁就從來冇人話俾我聽邊啲應該講，邊啲唔應該講。但係其他嘅院校係點咧？我唔係即係身歷其中，我自己亦都好難去代佢哋講。但我亦都即係我都會有啲擔心嘅，即係當即係譬如呢一類嘅壓力，同埋呢一類嘅即係呢一類咁樣嘅政治氣候越嚟越惡化咧，其他院校嘅老師會唔會受即係唔多唔少有啲影響咧？咁我有啲咁嘅擔心，所以結果即係以往有啲情況發生咗，我自己能夠做嘅就係我都喺報紙入邊，譬如我嘅文章去聲援一啲人。例如我知道其中喺其他院校壓力好大嘅，包括科大成名啦，包括港大鍾庭耀啦。我能夠做嘅就係我試過喺報紙入邊寫文聲援佢，即係甚至可能。聲援他們之後遭受更加嚴厲的攻擊，我都覺得我有責任去聲援他們，所以變了那個情況就是我也都見到成名，見到鍾庭耀仍然一如既往做他們做的事，我這個我想對大家來說是一種我想比較安慰的啦。 即譬如我見到的就是說你的事件出現了之後，那你的同事其實都是憂一默啦，即譬如周寶松他都特登寫篇文寫個 comment 就係、是、估唔到其實你喺呢一個事件竟然走向人生嘅高峰，即係有點哪個咁樣咧？即係其實呢一個嘅氣氛， 我比較嚴肅同埋比較認真嚟講一次，即係雖然我回應咗，我比較嚴肅同比較認真嚟講一次，我就覺得如果即係一個知識分子因為咁樣走上佢嘅呢個巔峰咧，我覺得係好可悲嘅。 係啊，係啊，係啊！ 我覺得即係其實你作為一個老師最大嘅安慰。我寫過你都講過，就是當你見到你的學生畢業之後可以堂堂正正在個社會入面堂堂正正地做人，甚至為了一個社會公義呢挺身而出，甚至有些犧牲，甚至即係講犧牲是以他的自由作為代價。我哋系入面有幾個學生的遭遇都是咁，我諗大家都可能知道，即係最近先發生啦，即係民陣嘅召集人楊正賢係我哋畢業生嚟。前一輪咧喺替補機制入面，即係同阿長毛一齊被捕同埋被起訴嗰個陳善盈都係我哋學生。你問我人生作為一個老師有啲乜嘢係不枉嘅咧？我相信絕對唔係好似我同事，我相信佢開玩笑啦，即 係係開玩笑嘅，開玩笑嘅。 係唔係呢件事？我相信係你見到你嘅學生，我就係頭先講佢能夠喺社會入面做一個堂堂正正嘅人，佢能夠為一個社會嘅公義挺身而出，嗰啲可能係。你最開心，所以在這個年代有人說是最壞的年代，但是亦都可以是最好的年代。最好的年代是在於你見到很多你的學生，見到很多後生仔，見到很多年輕人，他比起我二十年前，是不是二十年前，三十年前我是做這個就是中大學生會的，我相信我見到現在的學生組織中人是比我們當時更加勇敢，更加挺身而出，所以你可以話呢個係最壞年代，但係你從呢個角度嚟講，亦都係最好嘅年代。你作為一個老師，我覺得最驕傲係呢一啲，而唔係即係話因為某一啲風波，然後令到你為好多人識嗰樣嘢。我相信其實對我嚟講，即係提嗰樣嘢話，我最人生嘅高峰，我覺得係極之愛。 咁其實我見到咧，其實係好多中大嘅學生啊、舊生咧，都有發起網上聯署喎。今日啱啱係七月七號嘅即係晏晝嘅時候啦。咁呢一個聯署咧，大概就係佢哋你知唔知道呢個有呢個聯署啊？其實 我知聯署，但我仲未上去睇嗰份證明。有人話過俾我聽，即係話有呢件事，但我都係最近先知道。呢件事同我即係佢哋做之前完全冇通知我。我知有呢件事，但係問題我即係我喺今日一啲網絡媒體見過有呢件事，但我仲未詳細上去睇。有時我覺得即係你點樣即係你自己系內啲同事同埋一啲你嘅學生。即係佢哋對你嘅睇法，可能即係嗰樣嘢，可能你更加要重要，更加在意。 嗯， 係唔係一個即係頭先講一位特首夫人嚇？ 係，咁我都即係希望好似即係阿蔡志強你其實咁講，最主要嗰句説話啦，其實一切自有公論咯。咁其實特別希望嘅就係香港人喺呢個時候係要認清楚，其實而家香港個現狀 都 係 啦。即係我頭先提到啦，呢個係一個最壞嘅年代，但我哋都可以將佢變為最好嘅年代嘅嚇。 好，咁大家一齊努力，咁多謝曬蔡志強先生嘅訪問，多謝曬你，多謝曬， 多謝大家，拜 拜，拜拜， 係。翻嚟第四節嘅大香港早晨訪問蔡志強走撚曬啲人， 你努力，我見你好努力喺 chat room 嗰度維係， 挽救唔到啊！ 都流失咗，都係流失咗。 好啦，咁我哋咧呢一節咧就講講咧第一樣嘢咧就再呼籲一次啦。我哋咧7月16日咧，即係其實係下個禮拜三嚟嘅，係咪？ 係啊， 下個禮拜三就係書展啦，咁樣咁大家咧係要多多支持我哋啊， 買曬書 啊，買曬啲書佢係啦，盡可能買曬。 我哋 見嘢買。買嘛你話？ 見嘢又買難啲嘅，因為就啲 T 恤嗰啲。 其實見到黃其實就買嘅。 咁樣咁咪因為見嘢又買難啲嘅，因為我哋又會推翻花生醬嗰個大嗰個出嚟嘅，咁係都係賣緊88,800嘅咁樣。 二手價 平咗啲喎。 冇啊，都係同年宵嘅價一樣啫嘛，都係88,800啫嘛。係 啊， 88,888咁樣嘅，咁係如果你有興趣嘅話，亦都係歡迎你啊買咗佢嘅咁樣。你如果冇地方擺咧，就可以擺咗我哋度。 免費嘅喎。 免費嘅係啊，算係咁噶，但 係 係啊，但係你要如果你唔介意，我哋就幫你賣埋佢 之後再賣， 幫你賣，亦都唔收 charge 嘅， 唔收 charge， 唔係係收 charge， 全數收， 全數100%， 係100%收曬咁樣。咁啊，呢個咁樣嘅 抵嘅租， 係啊，抵好多。咁就大家要多多支持啊！啱啱出咗個投票嘅，如果能力許可嘅話咧，你想移民去邊度咧？有幾個選擇俾大家嘅，包括台灣啦、澳洲啦、大陸啦、美國啦、英國啦、阿努阿圖、日本，同埋你亦都可以選擇最荒謬嘅留港抗爭嘅咁樣。好，咁大家投票睇下大家嘅意向係點樣，究竟有幾多人會走呢？聽嘅節目，又或者你可以喺 chat room 度同我講走撚咗啦， 我咪喺度咯， 我而家咪已經喺邊度咯，咁樣你都可以話俾我哋聽嘅。OK， 好啦，咁會講一講啦。嗱，呢個就最近咧，近日咧，因為我閉關咗個禮拜啦，我閉關咗個禮拜咧就冇聽你哋做節目， 好彩啫。 咁樣就，所以我就評價唔到。我就評價唔到你哋做成點咁樣，應該都做得唔係好差嘅咁樣，都幾好嘅，因為反應都似乎係可以嘅，唔知係咪大家即係有冇聽，應該有嘅，咁啊即係反應都唔錯嘅。 你喺邊度睇反應啊？你 我有睇下 chat room 咁樣 ，chat room 我有睇下 chat room 嘅，快大費事開聲啦，費事聽到阿 Tom 嗰個讀報紙。咁啊，跟住就咁其他即係新媒體，我哋即係今年我有本書啦，就係呢個文化脫貧笑死朕新媒體攻略啦。咁亦都講講，即係本書亦都講咗唔少嘅新媒體嘅狀況啦、營運啊，同埋即係細緻到去做節目點樣做啊嗰啲咁樣。咁而呢、這個。呢、這、一個喺寫呢本書嘅時候，亦都一路 review 啦、，review 緊即係大家各個新媒體嘅發展啦咁樣。咁係網台係越嚟越多嘅，網台係越嚟越多嘅。咁呢個趨勢係冇停止過嘅。咁而嗰個網台越嚟越多咧，就同嗰個香港嗰、那個政黨政治係好息息相關咧，都係通過分裂嘅。咁譬如 D100 之前又分裂咗個劉世良嗰啲出嚟啦，嗰啲咁樣。但係我想講咧，分裂就好有聲氣嘅，分裂咗之後就冇乜聲氣。 哦，即係分裂嗰陣係細，又有其他人 冚聲咁樣。 分裂嗰陣又嘈冤巴閉啊，又哔哩吧啦嗰啲咁樣嘅。咁但係又分裂咗，又冇乜聲氣咁樣嘅。咁《蘋果日報》又開始加入呢個戰場啦。咁又整咗個李慧玲出嚟啦。咁跟住就D100 都係咁樣啦，咁樣。咁D100 同李慧玲嗰度有啲即係同《蘋果日報》就多咗聯繫嘅。咁又聯播啦。咁又今個禮拜而家仲應該係聯播緊啦。雖然你哋冇聽嚇，你哋聽緊我係咪先？譬如琴日D100又出咗。個圖啦咁樣，究竟你哋聽下 晴朗啦，聽陳志雲啦，定係聽大班同李慧玲咧咁樣，咁大家答案。 哇！咁樣問啊？ 係啊，但係大家嘅答案都係聽大香港早晨啦。咁 喺邊度出啊？我想 佢 你想睇翻， 因為即係你適逢我出關啊嘛，大佬。即係點能夠阻止到我哋咧？係咪先？咁跟住然之後又好多台啦，雨後春筍咁樣出啦，咁樣。咁但係就個 pool 嚟到講咧，又唔見得係真係做大咗好多，淨係講網台呢一 part。即係講新媒體，淨係講網台呢一 part 又唔係做大咗好多。咁但係有第二啲發展嘅，譬如我近日啦，譬如網上嗰啲新聞媒體嚟講咧，主場同埋852呢排，我覺得係做得好咗 嘅。 係喎，佢係尤其是852係進步咗好多嘅，喺嗰個新聞觸角。雖然有時啲嘢係即係成日都係嗰啲，即係都係由清源嗰啲格啦，都係嗰啲 陰陰濕濕啊， 收又係嗰啲政壇內幕啊，收風啊，好撚興呢啲噶嘛。即係好撚老派嘅呢啲做法，即係好舊派嘅，即係譬如以前嗰啲即係呢個係秉承大班做呢、這個茶杯嗰個傳統嚟㗎嘛，成日有啲官場內幕嘢啊嗰啲咁樣，咁大班嗰啲堅係官場內幕嘢啦，跟住然之後李慧玲嗰啲就靠黐啦，我話識邊個邊個啊嗰啲咁樣咧，我有好多商家嘅朋友啊嗰啲咁樣咧， 朋友啊， 商家朋友嗰啲講唔出名嗰啲咧咁樣，跟住然之後咧成日收啲風咧又完全係錯嘅嗰啲咁樣咧，而家咧官場咧嗰個最熱話咧就係講緊啊邊個咧就嚟會走啦咁樣，結果做咗兩屆嗰啲咁樣。即係開始咧係亂 Q 咁嚟嘅，但係咧啲香港人又 buy 嘅喎，香港人又 buy 嘅喎，一講內幕就哇要豎起耳仔聽先，有內幕嗰啲咁樣。咁由清源又係呢啲 style 嘅，即係由呢個咁樣嘅以前信報開始就係呢啲 style， 去到而家852郵報都係呢啲咁嘅嘢嘅，都係會而家官場留言乜乜留言又話邊個就嚟走曾玉成又頂上啊嗰啲咁樣。咁你屌你老母政務司頂上咁，曾玉成頂上，仆你個街，咁睇翻個法例先得㗎咁樣。好啦，咁跟住但係 anyway 喺雖然有呢啲咁樣嘅嘢啦，有呢啲咁樣嘅 所謂內幕 亂嚟嘅嘢啦，即係喺我角度嚟講有少少亂嚟嘅嘢啦。咁但係如果以社交網絡嗰種咁樣嘅做法嚟講，即係以社交網絡嗰種 share 嘅習慣嚟講咧，啲標題啊或者係去 catch 某一啲即時性嘅嘢咧，嗰、那個民情嘅觸覺係我覺得最近852係做得好咗嘅，最近852做得好咗嘅。咁而主場係亦都即係好似之前又傳言又話咩 冇錢啊 冇剩嗰啲咁樣啦，但又唔係喎，又好似都幾上力喎，呢排出啲新聞啊或者文章啊剩啊都有啲力水喎。 但如果就咁睇個感覺就係852都搶咗主場幾多客喎，如果我睇我啲上 Facebook 嗰啲 friend share 嗰個密度嚟講， 係啊 852差唔多係冚過咗綠色嘅主場。 係啊，咁即係係，但係我覺得佢哋有少少做大咗鋪，有輕輕做大咗鋪，有輕輕做大咗鋪。 咁 D100 咧 ？D100 係主要偷圖嘅嘛，屌你！即係嗰個 page， 即係如果你講佢哋嗰個新聞資訊嗰啲發布，主要係偷圖嘅嘛。佢基本上冇嗰一 part 嘅，嗰一 part 係亂鳩咁做嘅啫。咁跟住，然之後就係反而有樣嘢留意嘅乜嘢咧？就係巴士的報咧係都嗰個份額開始越嚟越大。巴士的報咧就走另一條路線嘅，咁當然佢資源就大啦，佢資源係咁個主流媒體嚟噶嘛，其實嚴格嚟講佢唔係新媒體咧，只不過佢係叫供呢個咁樣嘅網媒市場咯。咁喺網媒淨係講新聞發布呢一 part 咧，巴士的報嗰個做法就乜嘢咧？嗱，好多主要嘅呢、這個網絡媒體咧都係走呢、這個政治路線嘅。即係現時嚟講啦，巴士的報咧就反而咧就另辟蹊徑。巴士的報咧就主要做外國趣聞，嗰啲乜嘢特效殺蟲水啊，明唔明啊？嗰啲咩 列根指住個飛碟啊？ 係啊，嗰啲係啦，小報向嘅，但係佢就揾好多外國趣聞就做翻譯，然之後就做影片咁樣，咁啊跟住咧，然之後咧，其實都呃到幾多 share 嘅，呃到幾多 share 嘅。咁呢個係你話佢係咪即係你可唔可以話佢即係？點講啊？即係冇乜原材料嘅 input， 佢又唔係嘅，耐唔耐有一單 耐唔耐又會有一單升到 fit 俾佢嘅國家俾佢出先嗰啲咁樣。咁所以咧變咗咧佢就走呢個咁樣嘅遊閒嘅路線咧，即係唔係遊閒路線，消閒啊！即係阿文健最撚憎我成日話佢消閒文章，跟住寫幾篇文章屌鳩喎。咁係即係 改埋呢啲顏色先。 係啊，呢個路向咧，由佢又佔到一定嘅份額嘅咁樣。咁嗱，呢個咧就必須要注意嘅就係咧，雖然咧《熱血時報》就主打本土啦咁樣，咁但係喺呢一段時間嚟到講咧，我哋就係發力就唔係好高嘅。嗱，譬如我哋而家嘅 page 都係得42,000啊嘛咁樣，所以大家落力啲幫我嚇谷一谷佢嚇 like 咗佢，同埋 share 嚇咁樣，同意的請 like and share 咁樣，咁啊幫我 promo 一下，OK 咁樣。好啦，咁就主要就係以網絡文章嘅網絡嘅評論啦、文章啦，或者係即係網絡嘅文字媒體呢一方面嚟講咧，即係我留意到個發展就係咁樣啦。咁至於喺電台嚟到講咧，電台咧嗱，首先商台咧就真係。商台就真係每況愈下， 係啊， 即係商台去到江河日下嘅地步，係即係嗱903好老化啦， 903維持不變。 你之前嘅節目都講過啦，係咪？你之前有就集講潮流都有你都講過， 因為十幾年前就係我聽，十幾年後都係我哋呢班年紀嘅聽。 但老啦，老啦。 其實小蔡都講過嘅，因為前排講日本漫畫咧，佢都有提到日本漫畫個市咧都有啲似903嘅情況嘅。 係啊，903老，因為你當你冇咗帶領潮流嗰、那個位置之後咧，903而家冇咗位置，即係903而家變咗係一個次級嘅。即係次級881咁樣， 哦 你變咗你分嘢唔到啦，你分嘢唔到啦，因為其實881又係一個鳩噏笑鳩噏閒談啫嘛， 係 喎，881又唔係即係你除咗有即係叫做有時事向比較多之外，但係其實都係輕噶嘛，披輕嚟到做時事噶嘛， 我諗又係陳志雲啦， 係啦咁樣，咁但係你903又唔係真係好做到嗰個潮流指標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咁樣嘅定位嘅話，咁你903定位就變咗冇乜啦咁樣，咁你變咗就再881再加上嗰個早晨時段嗰個失陷咧，係淪陷得好緊要，係淪陷得好緊要，咁變咗咧就商台嘅情況可以話係去到岌岌可危嘅狀況，可以話去到岌岌可危嘅狀況，即係我唔係講緊營運啊，我唔係講緊營運，因為可能。你可能即係啲廣告商都係照咁樣㗎啦，都係照慣性做。嗰個營運方面就幾年之間唔會有大嘅改變，但係影響力就真係江河一下咯。咁至於其他咧，理論上應該冒起嘅咧就係其實講緊嘅主要就係我哋啦、熱血啦、My Radio 啦、D100 啦，咁然之後新加入戰團嘅蘋果日報啦。喂，李慧玲同埋呢個咁樣嘅大班咧，嗱，第一就係大班就受呢個咁樣嘅，大班就受呢個分裂嘅困擾啦，受呢個咁樣嘅自己有不足嘅困擾啦，受呢個咁樣嘅劉世良起飛嘅困擾啦，呢、這個對佢影響好大嘅，呢、這個影響好大咧，就係咧，佢令到佢有個幾兩個月嘅節目咧，都係關於私人恩怨。 係啊，我前排聽又係咁樣。 咁你變咗咧就係好。即係你可能你會 consolidate 到你自己固有嘅支持者，但係對於做大嘅鋪係完全冇幫助咯。咁你變咗咧就開始係收窄咗一個好俱樂部式，再加上佢係自己有收費收聽啦，收費收聽啦。咁變咗咧就佢原本 suppose 喺呢個咁樣嘅商台咁疲弱嘅時候，佢應該係會彈起咧，就結果就冇彈到，結果就冇彈到。好啦，咁跟住另一個咧就協住封麥之勢啦，即係夾住呢個封麥之勢開麥啦，咁就呢個咁。一锤定音啦，咁就係呢個咁樣嘅李慧玲啦，咁就之前就加呢個咁樣嘅肥佬禮啦，即係係威係勢嗰啲咁樣，咁但係質素實在太差啦，質素實在係太差啊嘛，即係李慧玲嗰個節目質素之差咧，嗱，即係你而家完全明白一樣嘢就係話，喂，佢當年之所以可以係一個主持，係完全係商台嘅餘威嚟嘅啫，係完全係商台慣性收聽嚟嘅啫，喂，咁你裝咗喺同埋最主要係車啫嘛，而家網台攻陷唔到嘅係車啫嘛，我哋唯一難以去攻陷嘅地方就係、是，喂，因為佢裝咗收音機啊嘛，咁啊點啫，係咪先？咁你收音機又接唔到上網嘅，暫時嚟到講。係 咪先？咁你而家係唯一一樣嘢啫嘛。你呢樣嘢，你知道呢一樣嘢一淪陷咗咧，就撲街噶啦佢哋。 因為前排我去，其實我就去買嘢啦，我連見嗰啲電腦譜咧，佢都係聽 D100 嘅，所以我先聽到又講思遠咁樣。 係啊，係 啊，即係如果連佢哋都用 net 嘅話咧、啊，就 唔係你鋪頭，你鋪頭 office 嗰啲唔係熱血就係 D100 噶啦。係 啊， 我哋而家係我哋兩個噶啦。 DCV 嚇咁啊 ，DCV 大啲，大好多咁樣咁樣，唔係咁，但係即係唔係啊？如果你講網台，但係其實主要都係賣 TV 嘅，又冇即係又冇咁樣、主要都係賣 TV 同埋動新聞嘅。 但係你變咗用 internet 去做渠道嘅話，就有計㗎啦嘛。 嚇、 啊！即係你唔係綁死我，一定要只可以用收音機嘅話，就滲透唔到嘛。即係你講其他新即係網上傳媒啦。 係咁、啊、但係理論上咧，即係呢、這個咁樣嘅李慧玲咧，都叫做協助夾住呢個咁樣嘅風咪之勢啦。再加上其實本身啲一呢個咁樣嘅蘋果、都有嗰個動新聞嘅底喺度噶嘛。 哦，係。 理論上係唔會衰到咁噶嘛。但係真係質素差到咁樣咧、啊，即係咧係即係蛇都死嘅地步。係、蛇都死嘅地步，係商台頂得住佢嘅啫。即係商台原本威力大，而家都唔撚夠。 咁咪肥佬嚟？ 即係風水陣頂得住啊！李慧玲。 係啊，但係而家 咪執咗啦。 而家都唔夠佢頂啦，而家都唔夠佢頂啦。喂，即係李慧玲咧係好嚴重嘅，好嚴重嘅，係、嚴重到可能係即係再加上如果東網再落力啲嘅話咧，即係係有可能喺連個網絡嘅新聞發布咧都砌低埋蘋果都未定嘅。即係如果喺李慧玲嗰個黑氣之下，點解我會咁講咧？點解會咁講咧？因為大班人係面臨一個救亡嘅狀態㗎嘛，嗱、你其實你呢一排咧喺佢哋嘅角度嚟講咧，喂，泛民主派都係威係勢㗎嘛，又電子公投，又七十幾萬人係咪先？又五六十萬人七一大遊行咁樣、理論上係聲勢浩大㗎嘛，即係喺呢啲咁嘅時況，喺呢啲嘅時態咧，即係以我哋做網台嚟到講咧，即係喺你嗰個即係你個政治取態，當佢係受到主流關注嘅時候。連帶你嗰個擁抱呢一種咁嘅價值嘅平台咧，都係會上升嘅，都係會上升嘅。我哋呢啲就最明顯嘅，呢啲激進派嘅平台，無論以前嘅香港人網又好，賣 video 又好，要時報又好，都係咁樣嘅。咁但係呢個現象咧，就竟然冇發生喺 D100 同埋呢個咁樣嘅蘋果。嗰、那個咁樣嘅阿李慧玲嗰個節目，咁仲要咧就係搞到咧，喂唔好啦，借住呢個勢要做大佢，要阿大班同埋阿李慧玲聯播喎。 嗱， 呢個係超級，呢個真係超級錯誤嘅決定。 係， 呢個超級錯誤嘅決定。其實大班係好聽嘅，就算講思源。 嗯， 就算講，只要你聽得明就得啦。因為咧，大班嗰個問題，佢成日講，即係唔好講，唔係講思遠啦，即係講台務啦，即係講台務啦， 即係 講，即係講嗰個電台嘅糾紛啦，講個電台糾紛咧，其實佢都仲係好聽嘅。 嗯， 只要你聽得明，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你外人聽唔明。 嗯， 外人聽唔明咧，你就變咗都唔知你講緊咩， 可以做大個餅 咁啊轉台啦，咁啊做大唔到個餅。好啦，咁其實咧，如果大班去拍阿李慧玲，咁你又冇得講，冇理由走去同阿李慧玲都講劉世良噶、一定要講啲有公共性嘅嘢噶啦，係咪先？ 係。 咁但係咧，結果出嚟嘅效果咧，係奶撚到金，奶撚到即係 冇聽過， 好撚金噶。好撚金啊！超難聽，唔使大家唔使驗證佢啫，係超難聽。嗰、那個地步係去到咧，係忠實擁趸陳秀慧咧都話唔得啦，真係熄機啊！聽多次耶教移民都算夠數。 聽湯姆啦咁樣。 係啊，湯姆就 未去到嗰個地步， 又未去到嗰個地步，又未去到嗰個地步，即係聽多次金德寶算啦咁樣。咁係即係你可想而知咧，嗰、那個係個災難性係幾咁嚴重啦咁樣。咁但係咧呢一、這個就有一個啟示就係乜嘢咧？係個而家咧即係新媒體發展就係咁樣。新媒體發展咧就係、那個大氣候係向住新媒體去嘅。 嗯， 即係你雖然好喺好多時候你嗰、那個營運上面仲係有艱難啦，呢、這個我哋分析咗好多次啦。呢、這個亦都係我哋有課金計劃嘅原因啦，即係希望可以突破呢個缺口。但係喺收聽嚟到講咧，係一定逐步係而且越嚟越急速，係由主流轉向呢個咁嘅新媒體。咁無論係報紙啊、新聞發布啊、文章啊都好或者電台啊都好，都係轉向呢個咁樣嘅新媒體方向嘅。文字發布嚟講咧，就係我頭先講咗啦。我覺得主場同埋八五二做得幾好呢排，食到呢個勢，食到呢個勢。咁我哋就要再努力啲，我哋要再努力啲。呢方面我哋要檢討。喺網台嚟到講咧，喺電台喺廣播嚟到講咧，就呢、這個咁嘅商台不斷咁流失，主流嘅電台聽眾不斷咁流失。但係咧，好多網台咧就把握唔到呢個時機，因為 quality 唔得。 quality 唔得，咁變咗咧就係、呢一樣嘢咧就係大家都要去反省，包括我哋《二月時報》在內，咁所以咧喺趁呢個機會咧，我哋亦都嚟緊咧就會做一個我哋自己台嘅一個整頓嘅、都要整頓嘅，因為都差唔多就嚟兩年啦咁樣。嗱咁我哋會整頓嘅方向係點咧？嗱第一輪神七啱啱完結咗啦，咁樣咁嚟緊我哋都計劃緊新一輪嘅神七啦。咁你等我呢兩日嚇編埋本《二月少年》咧，我就會公布新一輪嘅神七係點樣做噶啦，咁樣 OK。咁大家唔使心急 ，OK？ 咁啊，另外咧，亦都即係我哋人手短缺啦，人手短缺到呢個地步咧，有時你睇緊節目咧，都仲會見到舊嘅神七廣告嘅咁樣，即係我哋人手咧係連換鳩咗廣告都冇人做嘅咁樣，係我哋係知道嘅，我哋知道嘅，係 kick 個掣都冇人做， 但係愛莫能助， 即係 kick 個掣都冇人做，就係咁撚荒謬嘅咁樣。咁即係呢個都係我哋質素做得唔好嘅地方啦，我哋都要改進啦。咁第一樣嘢就係、因為《二月少年》會出版，我哋變咗又多咗一個周刊嘅平台，如果佢唔死嘅話。唔死嘅話，嗱好簡單啫，又係4000書圍到噶啦，4000書圍到噶啦，你哋多多幫襯，多多幫忙，而家都5000幾啦，係咪？而家淨係 live 都5300幾啦，係咪先？一人一本我就生存到啦，一人一本我就生存到，兼且有賺噶啦，咁大家就幫幫忙，咁啊掂噶啦，咁樣只要而家聽 live 嘅，每人買一本，如果你買兩本，我發撚咗大添啦，你每人買一本我就掂噶啦，咁啊，如果維持到呢個咁嘅周刊平台咧，咁變咗咧就要借住呢一個結合呢個咁樣嘅唔同嘅媒體之間嘅互動咧，就再同個台咧有建立多啲嘅互動嘅聯繫，咁樣咧就要朝住呢個方向去改革啦。第二樣嘢就係、是、嗱，就住神七啦，因為之前好多節目主持人都做咗啲關於神七嘅承諾啦。咁我哋首先第一步要兑現咗啲承諾啦。喺嚟緊咧就不久將來呢一兩個禮拜內就會發生噶啦。奇奧研究社係會變咗一個禮拜兩集。集文化研究都會變咗一個禮拜兩集。嗱，咁呢一個咧就係、除咗係兑現佢哋神七嘅承諾之外咧，亦都係貨成個台嘅發展咧，亦都係有好關鍵嘅作用，就係乜嘢咧？《二月時報》嗰個部署一向都係咁樣嘅。由最開初嗰一年咧，我哋主打要做嗰樣嘢咧，如果你記得嘅話咧，由第一年嘅時候咧，我哋基本上冇政治節目嘅，係冇政治節目嘅，係因為我哋係要就係要突破嗰個網台嗰個缺口啊嘛，就係基本上全部都係做政治嘅時候，我哋就做消閒啊嘛。好啦，當消閒企得住腳嘅時候咧，於是乎我哋就喺半年前啦，咁樣就開始要去政治啦，大香港早晨啦，而家基本上做咗一個堅實嘅政，即係時事嘅兩條線喺度噶啦，時事兩條線喺度咧，咁呢個時候咧又係時候咧就翻手去加強翻個消閒啦，因為頭先講嗰樣嘢乜嘢咧？嗱，而家我哋頭先分析咗一大堆嘢咧，而家最大嘅缺口就係903其實。903係一個巨大嘅缺口嚟嘅，即係如果我哋能夠把握到呢一個咁樣嘅消閒同埋潮流嘅一個真空，即係呢個咁樣嘅消閒同埋呢個咁樣嘅 阿石靠你嘅真係， 唔係 你係而家你將會做潮流， 小菜加多集啊，佢成為熱血心理， 係啦係啦，即係小要啊嗱，我哋之前主要就係做嗰啲偏門嘢啦，ACG 啦、動漫啦，同埋神秘學啦咁樣，咁而家暫時都係呢個方向，咁其他咧嚟緊咧亦都要加開多啲新節目咧，就係朝呢個消閒嘅方向去，咁樣咧就希望係可以係捕捉到呢個咁樣嘅903真空期。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咧時事節目咧就要再加強啦，要加強咧嘅意思就唔係再加節目，再加死啦，係咪先？咁再加就係乜嘢咧？就係咧嚟緊咧，我將會思考緊用一個辦法咧，就係咧大香港早晨同埋熱血政治咧係需要加主持嘅，就需要有加主持，要有新血嚟到滲入嚟，睇下有咩辦法踢走湯姆啦。咁樣咧就係要加強翻啲競爭啊！ 你成個計劃就係諗住踢走，我冇咁重要。 唔係，但係我喺思考成個改革嘅時候，嗰個 mind map 嘅中心點 圍繞住湯姆。 最中心嗰圈就係湯姆讀報紙咁樣， 我要奇怪啊！ 我要先發掘到成個企業個核心問題喺邊度。 係， 嗰個核心問題就係湯姆讀報紙啊嘛。咁跟住，然之後就住湯姆讀報紙，就咁樣就係有畫出嚟咁樣，就畫到係就畫到咁樣啦。OK， 好啦，咁呢個就係另一輪嘅部署啦。咁樣即係話嚟緊會三個方向就係乜嘢咧？我哋嗰個我哋嚟緊會去未至於話大改革嘅個重整，就係話第一步會實現嘅就係奇奧同埋集文化會加多一日啦，每個禮拜。咁另外就係要再加強多啲嘅強勁啲嘅消閒方向嘅節目啦，咁樣呢個要俾少少時間我諗。第二樣嘢嗰個部署咧，就係要加強嗰個同周刊之間嘅互動。如果佢唔執嘅話，我有信心唔執嘅。只要你哋而家 online 嘅冇人同我買一本，我就唔執嘅啦。咁樣 OK， 18本啫，好撚平嘅。好啦，咁跟住咧，然之後咧，第三樣嘢咧就係咧要喺一個 少少嘅輕度嘅改革就係乜嘢呢？就係、是、要現時嗰兩條時線，熱血政治同埋大香港早晨咧，就係、是、質素上面要再加強啦。OK， 咁啊變咗第一步就我要諗個方法再去諗下點樣去招募新嘅主持啦咁樣。如果有興趣嘅都可以主動嚟揾我。OK， 咁呢個就係嚟緊往後嘅方向啦，好冇？咁就10:16咯喎。 係， 睇投票啊！ cut咗個投票先啦，好嗎？嚇、咁樣，咁湯姆你自己發表啲感受啦，你而家面臨你嘅危機。 我見到 chat room 好犀利喎，即係關於即係唔係好犀利嘅，即係即刻有人講啦，即係大手指湯姆走啊，我心靈有啲脆弱， 係咩？ 有啲感受。 冇人理 你。你拍李慧玲咯。 冇啦，喂喂，你拍李慧玲正喎、啊。 兩大口， 屌你老味 ，twins 咁撚樣啊！你兩個。 屌你！ 喂，成個畫面好睇喎，屌你！ 鬥星巴噶嘛，屌你啊！ 好啦，好睇喎，出咗未啊？投票？ 好，投票出咗啦。咁如果能力許可，你想移民去邊咧？咁第一位就個個都想湧上去台灣揾雞扒妹啦。咁31票，24%，咁都佔有率都唔係好，即都唔係一面倒嘅。咁咧，第二位留港抗爭有22.66%，有29個人啦嚇。咁少兩票啫，咁樣因為可能冇錢走啫，其實咁講。咁咧第三就想去日本。咁樣咁揾蒼井空啦， 唔係你唔可以話人哋冇錢走，你本身個題已經寫咗，如果能力許可啦嘛。 因為我見出有啲人都，但係都係唔好尖答啦。咁第四咧就係去澳洲咁樣，就陽光海灘啊，19票，14.84%。咁有12個人想揾 Christine 啊，去美國嘅9.38%。咁樣有6個人想去英國咁樣，咁有3個人想去亞魯亞圖啊，即係我最想去嘅地方啦。咁有2個人想翻大陸嘅， 係嘛？揾佢 IP 出嚟呢兩個，喂，同埋咧，你睇翻咧呢個投票咧有啲啟示嘅，有24.22% 嘅人咧係認為咧台灣係一個好去處， 係， 係咪？ 即係最多嘅人， 好啦，香港人嗰啲思維。 是咩？ 係啊，因為佢哋覺得即係喂，又溝通到，又用中文，華人又近又唔貴嗰啲咁樣。屌你老尾，你係走啊走遠啲啦！ 我絕對贊同你講法。 係咪先？喂，你而家你點解香港走啫？你點解香港走啫？就喺香港大陸化啊嘛！你以為台灣會遠啊？ 咁諗住咩？咪死之前都冇咁大。 咪台灣去到一個地步，如果真係香港全部赤化，台灣去到一個地步，又咪要面臨呢個抉擇？ 唔係咯，屌你！你成日都 即係你將呢個褪十， 即係咁 褪到20年咁。 即係潮水嚟嘅就係褪。後少少添咁樣，後少少先咁樣，太要咁樣嘅喎。 點解唔搭車 咧？係真係香港人嘅思維真係好特別。好，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熱血政治再見， 今晚見， 再見。